就是过期的，就中长裤就可以。 哦、中长裤 就可以。 太短了 不行， 对，日常短裤都没有问题。 那我问一下， 也是 对，比如说我们去香蕉岛的话，那是一个海边啊，那是不是可以？ 那个就没有限制了， 那没有限制了， 那 对，那你得。你不穿着个棉袄下去游泳？ 是，那如果要是当地的，比如说女性，她们如果去到这个岛，她们也会穿比基尼。 对啊， 有 可以吗？ 也可以。 是的，那比如说去寺庙的时候，我们也是，看看也会有这些地方。 清真寺的话是这样，男士的话还是我的要求，就是说不要穿要穿短袖。 好的。 不要能穿那种无袖的。 不要穿背心。 背心肯定是不行的。然后就是不能穿短裤。 嗯。 男士这个要求，女士的话呢也是长裤。 长裤 然后短袖也可以、长袖如果没有短袖也可以，然后女士的话她会给你一个黑袍让你裹一下， 披着袍子 借你的、然后你走 进入清真寺的时候有这样的要求， 那 对于他们来讲是很神圣的地方、 对 是吧、我在想就是当地的服装因为也很有特色嘛，那如果要是想买的话在当地有卖这种的吗？ 当然可以 啊、 小蕊、 就是、 有没有知道这些地方卖东西的 瓦奇夫 其实 啊 瓦奇夫其实就可以买到， 真的、一 站 式服务， 对， 琳琅满目，什么都有， 可以砍价， 它是可以啊，可以砍价也是没有问题， 可以砍价 没问题，而且它都是私人定制的。都是量体裁衣、 私人定制 限量， 就是你想在上面装饰什么它都可以给你， 可以没问题，你想绣一朵花，你想做一个几何图形、都是可以做的， 人工很贵的， 天哪， 人工很贵的， 给我绣个月姐、 我的天，我发现卡塔尔的多元化真的是让我们觉得很惊艳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国家多元素太多，但是35分钟时间我们只能说大概20%的内容啊。这就加大了我们对卡塔尔的期待以及我们主观能兴趣搜索的这样一个空间， 是的， 希望大家在之后的选择出国的这个行程当中呢会选择卡塔尔这个部分啊。最后说一点点卡塔尔的物价和消费的比率、比如说跟我们人民币的汇率对比或者是那个物价的感觉，谁主说一下啊？整整意思 是这样哈，卡塔尔的话通用货币叫卡塔尔里拉尔、然后这个的话跟咱们人民币的话是1:1.7大概是，也就是说你一卡币的话差不多相当于人民币1.7块， 还行、 所以的话你可以特别简单的比如说这个东西十卡你可以大概理解为17块钱、或者是你要再简单算一下就是人民币20块钱， 少的 就是这个意思、 就 所以很好换算的， 是的，那个消费的感觉跟北京比呢， 消费感觉其实跟北京比差不多，可能有一些东西略贵一些、但是因为卡塔尔所有的进口东西都是免税的，所以你要是去超市买一些进口食品，比如说从欧洲进口的啊，中东进口的食品， 反而会 要比北京的要便宜 哦。 好像比如说喜欢去雪拼购物的女生，这样非常合适。 大商场经常打折的，所以要像 一些 一线大牌的一些奢侈品的话，第一它免税，第二它会有折扣， 不错。 给我3天，我要在这个 shopping mall 里面待着不出来了。 你看吧，卡塔尔就是这么 对 这么的多元化哈。了解了当地的大概的人文特点、气质以及不同的分享之后呢，卡塔尔是非常闪亮的一个国家，我觉得 是的，真的非常闪亮。 对，不是很贵，也 波斯湾岸边的明珠。 对，谢谢我们的小白、铮铮和瑞瑞， 谢谢三位的精彩分享。 时间不够哈， 下次再来啊， 不够，下次有时间再来，反正离得很近，都面门是不是？ 都面门。 好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啊！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卡塔尔笑着迎接八方的游客，拜拜。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我创业，我是为了想实现自我，我是希望自己对自己满意。